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學有偈傾，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原来多风光的海岛一秒都可以变废土的，原来有些东西是会过去的。到底我们应该是世事无常，还是未看透还未看透，定是其实所有东西不来也不去，我们应该可以睇得透去呢？今日呢，我们就同大家讲一下一些不再流行的流行曲，就是讲我们今日会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夕夜填嘅詞。咁我諗可能今時今日大家都未必聽廣東歌啦，但其實廣東歌仲有好多好珍貴嘅寶庫喺度俾我哋去發掘嘅。咁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啲關於廣東歌嘅歌詞，同埋講下特別係咁我哋哲學有偈傾講下啲哲理啦，一啲同哲學相關嘅問題啦。咁首先介紹下我哋啲今日嘅人腳先。 一班唔識歌詞嘅人 啦，一班唔識歌又唔識其他嘢， 唔識填 嘅，咩都唔識嘅，哲學都唔識， 識傾偈嘅啫。 係啦，咁咧就係呢邊嘅 Roger 哥大聲。咁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就其實 Roger 咧都好中意音樂嘅。咁自己偶然又會夾下 band 咁啊，唱下歌咁樣。咁咧仲有 你自己做咗啲差嘢，就明白嗰啲叻嘅人係幾咁犀利。 係啊，所以我哋唔識寫啊，可以講啊， 可以講啊， 可以講。咁咧仲有呢邊嘅，就係大家都見過仲仲啦，咁知道佢好中意詩詞歌賦嫖賭，唔係嗰啲唔係啊， 嫖得咁衰嘅時候都依然詞不離手。 係咁樣，咁咧同埋最呢邊嘅就係咧 Alex 啦。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就係其實 Alex 官仔骨骨讀書人咁樣，其實咧佢都有作詞嘅。 讀書人咁樣有矛盾咩？ 咁咪順住落咪 可以嘅， 係啊，都作詞嘅，係啦。 而且佢係成日監察住人哋寫嘢。寫得咩唔通順嗰啲嘅好似係咪？監察員嚟嘅 中文特警， 係中文特警 所在。 咁我諗我哋今日講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即始終呢個都一個哲學節目啦。咁我哋首先可能咧就會即喺呢個節目度同大家講下，即咧其實好得意嘅就係、是、我哋有時咧我哋會話啊啲歌可以帶到啲道理出嚟、例如特別係一啲哲理啦、佛理啦。咁、咧，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咦點解用歌詞嚟帶出咧、即係喂你睇佛學。咁我不如睇書啦，或者睇文啦，係咪先？學到最多嘢啦，又詳細。一首歌嘅一隻字啫。咁好得意嘅就係點解會用歌呢個媒介啊？咁我哋陣間會講下歌呢個媒介有咩特別，會唔會更加帶到嗰個道理咧？咁樣啦。第二樣嘢就係、是、當然就係講下啲歌啦。咁因為就係我哋今日主要咧就係講夕夜林夕嘅歌嘅《夕夜無限好》。咁咧就係因為佢啲歌當然就係經典啦，而且入面有好多好值得細味嘅地方啊。咁我哋當分幾個部分啦。首先就係講。例如可能講下去講人生啦，之後就可能講去人生入面有包好多嘢啦，我哋現代人嘅生活，而另外一樣嘢就係愛情啦，包埋。咁我哋會講下愛情啦，而好多時候愛情總係會好轟烈、好慘痛嘅。咁我又講下點樣超脱佢，就講下特別係林夕寫嘅佛，佢點樣將啲佛理帶入去啲歌度。然後我哋可以講入面嘅佛理到底講啲咩啦，大概就係咁啦。 同埋我哋講嘅揀嘅嗰啲作品全部都係非常新，你可能都未聽過。 系啊， 新到一個地步，一陣你就知道。 系啊，咁可能講一下點解我哋揀夕夜嘅歌嚟講嘅咧？ 好特警， 我首先唔係特警，首先講一講啊經驗之談咯，或者因為本身頭先阿全講過，我自己有試下寫詞嘅，咁所以我都有研究一下啦，或者睇下，唔好講研究呢個字啦，就喺詞方面嘅一啲問題啦，或者一啲現象啦。點解要講林夕先？咁其實要講翻清楚就係、是、講林夕唔係等同於其他香港嘅作詞人係冇咁好。 即係你啊？ 唔係，即係譬如話 佢係冇。 譬如話有好多其實非常之好嘅填詞人嘅，冇譬如話以前有所謂嘅鐵三角時代嘅有黃霑啦、盧國霑啦，跟住鄭國江先生啦，跟住然之後去到中段有林林總總，譬如話。陳少琪啊，甚至而家仍然活躍黃偉文。咁但係點解抽林夕嚟講呢？咁其實係有少少歷史嘅原因嘅。咁就係因為其實粵語流行曲，其實你睇翻歷史，其實唔係話真係好長時間嘅啫。譬如話喺翻六十年代左右，其實我哋講粵語流行曲嘅時候，係一啲比較通俗甚至係低俗，大家會有個印象就係、是、譬如話喺廟街或者。純粹係一啲念口簧嘅詩，可能有時有啲鹹濕嘅鹹濕嘅歌咁樣，咁唔會有啲人去好 認 真咁樣對待嘅。咁去到後期少少啦，咁我哋會見到就會有Sam Hui 啦、許冠傑啦，加埋黎比得嘅詞，咁開始就令到廣東歌嘅地位就提升，然後開始去到所謂香港嘅黃金時代啦。咁影視方面，特別電視咧，其實就好重要嘅。咁粵流曲就。有一個作用啦，就變咗做一啲電視節目啦嘅主題曲。 咁電視節目主題曲其實嗰陣時出產咗一啲我諗大家一定都會聽過嘅詞人㗎啦，譬如頭先講過嘅黃霑啦、盧國霑啦、鄭國江呢啲啦。咁但係你要留意翻喺呢個轉變，第一就係、是、由最初比較低俗，去到開始留意啦，變成一個電視嘅主題曲，其實係好有局限嘅。尤其是變成電視主題曲，你諗下係一個就係、是、一個嗰、那個電視劇嘅配角咯，就唔係一個獨立嘅作品。嗯嗯好啦，然之後開始去到後期，更加多嘅天王巨星出咗嚟啦，即係譬如話張國榮啊、譚詠麟啊、等等啦。 點解要笑咧？要笑嘅，真係奇怪。 咁開始就會將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依樣嘢變成咗一個獨立嘅作品去睇。咁喺到去到呢個時候嘅時候，作曲嘅人、歌星甚至係作詞人就有更大空間去寫嘢，唔係純粹係為咗某一啲譬如電影、電視作品去做一啲。配角，而是真係可以寫啲歌出嚟。咁其實我哋會睇到，林夕最當打嘅時期，其實正正就喺呢段時期出嚟。咁所以佢嘅發揮空間好大嘅。咁一路去到而家，佢亦都係一個好活躍嘅人啦。雖然喺某啲地區變咗日名啦，即係冇咗個名啦。咁但係你會睇到林夕其實佢喺當打嘅時期，係一個好活躍嘅人。咁所以佢嘅發揮空間好大，佢可以值得研究嘅嘢係好多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是、我哋今集主要會講嘅係粵語歌啦。咁其實講粵語歌唔係話貶低其他中文語言，譬如話普通話嘅歌，因為有一啲人我想澄清翻就係、是、有啲人會覺得粵語歌係好啲嘅，一定係好啲嘅，因為佢係難填啲。咁但係其實呢個唔必然嘅。難填啲嘅理由，啲人會話係因為粵語歌嘅。音會多啲啦，譬如話有六個 聲調， 聲調應該係六個聲調啦。如果唔計入聲嘅話，咁譬如話普通話得四個咁樣，咁所以就難填啫。其實呢個係一個謬誤嚟嘅，點解呢？雖然因為六個聲調，你填去一啲歌詞嗰度，其實係好似難去填，因為選擇多咗。而普通話因為得四個聲調，你可以所謂咬音咬入去，因為你唔填呢啲音嘅話，就冇其他字。但係變相其實你留意翻我哋中文廣東話同普通話嘅語言習慣就係、是、正正因為粵音佢嗰個聲調多咗，所以有好多字咧，我哋用單一個字已經表達到意思，而普通話係要用疊字或者多過一個字，譬如話仔，我哋仔就知道可能兒子嘅意思，但係如果普通話要兒子啦，女咪就係一個女子或者女兒咯。但你用普通話要用疊字喎，咁其實你填翻詞入去嘅時候咧，其實係多咗局限嘅普通話。咁我想講係咩？就係粵語有一個特性，就係用一啲少啲嘅字可以表達多啲嘅意思，所以個發揮空間係更加大嘅。呢個第一點啦。而加上我哋嘅母語就係粵語啦，所以我哋會選擇林夕嘅粵語嘅詞去研究，因為佢發揮空間咧同埋個內容係豐富好多嘅。咁就唔係關話我哋覺得。語能曲一定係勁啲，或者普通話歌係渣啲嘅事嘅。咁我諗第三點啦、就是，就係咁點解流行曲啊？即係我諗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個講法咧，就係、是、一啲自命好中意音樂嘅人咧，會批評語能曲欣賞者就係、是、即係你所謂中意聽歌，其實只不過聽字啫嘛。你中意語能曲，其實你中意啲字啫嘛。咁你咁中意啲字，點解你唔翻去睇文啫？即係你讀報紙咪得咯，或者讀啲學術文章咪得咯， 跟住唱啊嘛， 係啊， 散文。 點解唔咁樣做咧？咁林夕其實好得意，其實如果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嘅話，林夕喺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出身嘅，佢甚至係讀到碩士嘅。咁但係佢咧就話因為佢覺得碩士論文嘅影響力遠遠不及流行曲。所以他就放棄了寫 好同太同意呢一點啦，真係 冇辦法。 咁咪同緊我哋講 嘅。咁呢個係第一點嘅。咁語能曲佢嘅影響力的確好大嘅。咁但係問題係點解我哋要揀流行曲先？點解咧？咁其實阿全頭先都講過少少嘅，就係、是、我哋似乎有一啲所謂嘅哲理，用一啲除咗寫文嘅方法，用一啲體會嘅方法係更加好嘅。咁譬如話我哋之後會更加講一啲佛理嘅歌啦，咁樣啦。咁我哋嘗試喺嗰陣時就同各位觀眾去拆解一下，睇下大家係咪都會有同我哋一樣有一種 咁樣嘅感覺。 嗯，就講下點解用呢一個媒介先講到呢一種道理。咁、嗯、即係我諗我哋陣間就講啦呢樣嘢。咁我哋不如事不宜遲，就開始講下啲歌啦。因為如果唔係就唔夠時間啦。咁我諗即係 Roger 應該準備咗啲嘅，即係例如話有啲所謂關於人生嘅歌，同埋、嗯、有啲係直情我都冇聽過。 係太新啦。 係啦。 好啦，咁我先揀一個。咁我即係先回應少少頭先嘅問題，就係即係嗰個用歌詞可以講啲人生哲理。咁當然我哋唔係話淨係可以用歌詞啦，即係大概係一個多一個選擇，多一個媒介。好多時可以，因為睇啲歌嘅時候，好容易會跟住唱啦。可能初頭都唔係好知佢講乜，即係順口跟住唱咁啊，好開心啊已經啊。咁但係慢慢你唱得多，中意首歌，你想了解佢嘛，佢會比較吸引到你有個動力去睇啦。咁而裏邊佢可以用一啲故事啊、影像啊、象徵等等呢啲方法咧，去表達一啲可能本來如果用文字寫就好枯燥乏味，你都唔會睇落去嘅一啲道理咁樣。咁、或者描述我哋一啲對呢、這個生活嘅體會。咁譬如呢度我揀咗即係開頭有啲歌我揀咗係林夕最初出道嘅時候啊，幫一隊樂隊叫做 Raiders， 即係所以其實好舊嘅，唔係真係新嘅，呃你啫。頭先咁咧，我揀咗第一首係叫《某月某日》。咁我覺得呢首係寫得非常之好，而且即係我覺得林夕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唔係一路出道跟住進步，佢一出嚟已經好勁。然之後佢每個階段有啲唔同嘅勁法，係嗰個好犀利嘅。咁所以譬如某月某日有咩犀利咧？咁樣嗱，佢首歌大概佢講下就係佢好似個形式好似一個日記咁嘅。佢話啊，二月五日我同友人聚舊，啊點發起唔記得啦，啊淨係記得講下啲天氣新聞啊咁嗰啲嘢啦。但係啲秘密就迴避又迴避。啊跟住又講啊二月八號，咁我同個愛人就做啲乜嘢咁樣。咁啊跟住一路講一路講嘅時候咧，跟住去到後來咧，好得意啦。第三段即係唔計副歌嗰啲，可能我哋一陣先講就係、是、跟住二月某日我同某人喺某地。開始抽象咗啊！其實嗰、那個所謂日期變得好似唔重要，那個人變得唔重要，地方唔重要，討論啲咩咧都記唔到啊！直情唔記得，好似冇嘢值得記咁樣。嗱，咁我用呢個方式嚟寫好得意啊！我覺得好似日記咁，但你慢慢睇咧，好似一個日程表咁。咁裏面究竟想講啲咩咧？一陣其實我哋都可以即係翻嚟，如果有多啲時間再睇下啦。咁而家好似差唔多嘛，有人 Q 我哋。咁但係即係呢度，我覺得可以提一樣嘢，就係佢寫嘅個主題其實唔係愛情。呢、這個都係好特別嘅，嗰陣時開始有啲非情歌嘅現象出現啦、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聽廣東歌，聽親都好似係啲關於愛情嘅歌啦，但係咧其實仲有其他嘅歌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就再同大家詳細啲講《某月某日》呢一首歌到底講啲乜嘢啦。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我哋繼續同大家講阿夕爺嘅歌。咁咧啱啱就提到呢一首《某月某日》啦，咁啊俾翻個時間 Roger， 你繼續解埋呢個《某月某日》。 好，我哋今日繼續解埋呢個《某月某日》啦。咁咧頭先講到啦，佢好似一個日記咁嘅形式，寫每一日發生嘅事，但係佢中間有啲好細微嘅嘢，譬如啲年月日啊，初頭二月五日、二月八日，跟住變咗二月某日，開頭講嘅有人、愛人咁樣都冇名嘅。但係跟住直情去到某人喺某個地方，可能做某啲嘢，咁做啲咩呢？好多時都係啲好循例嘅嘢，譬如見面都會點呢？打個招呼啊，跟住就 say bye 咁樣嗰啲啦。跟住中間可能問候下啊，講下近況啊，講下將來有咩願望啊，咁嗰啲都係啲好日常、好循例慣性嘅嘢。咁呢啲嘅結果就好似冇乜值得紀念嘅價值。佢所以好強調喺個副歌啦，佢有即係寫住今天這一切內容和意義，咁記憶將它登記編作某年某一日。即係佢呢個寫法都係個記憶將佢編咗檔案咁啊 ，save 咗就算啦。即係同你大部分嗰啲檔案咧，雖然擺埋一邊冇用。咁我今天哭過、想過、談過的事，淡忘於某年某日。即係今日你為咗某啲嘢通常我哋從我哋嘅角度過嗰一日嘅生活咧，咁嗰一日嘅嘢都好有意義噶嘛，好重要噶嘛。咁佢會令我有情感上嘅反應，我會因為嗰啲事而開心唔開心，我會諗一啲事情。我哋通常話你了解一個人嘅生活就睇佢嗰日有咩思想、行動、情感，係咪？咁但係呢啲嘢嗱，佢好所以寫得好好嘅。其中一樣嘅文學手法就係佢話：今天我哭過、想過、談過的事，就濃縮咗一日裏面嘅所有思想、感情、活動。但係點呢？到咗某年某日，就算今日幾有意義，你都會淡忘。咁你睇成個結構，如果有機會大家揾翻份詞嚟睇，就係、是、寫出嚟好似日記咁嘅形式，有月日，但係睇完好似一個日程表咁，即係 diary 都係 diary 啦。我哋有兩個做法係咪？我記得今日開會同見邊個咁樣 mark 低曬。抽象晒當中嘅感情同意義，得返啲事件，甚至嗰個事件都係好循例式，佢好多啲慣呀、例呀、忘記呀、唔值得注意嘅嘢。即係其實我覺得呢首詞就好寫到個現代人嘅嗰種好生活嘅冇意義啦， 好機械 重複啦嘅一種生活。 咁每一樣嘢，就算你而家覺得幾重要，好快就會變得唔重要，變咗只係所有都係某年某月有。簡單嚟講就係、是，其實你所有一生人裏面發生嘅事，都只喺某年某月某日某個人同你做過某啲某個人同你做過某一啲活動係咁多。但你諗翻轉頭就係、是，如果你嘅人生就係咁咧，係好可怕噶嘛，啊好存在主義式嘅，所有嘢原來都好似好冇意義嘅咁樣。咁同埋厲害就係、是，其實你睇成篇嘢咧，所以佢會有一句話：習慣問候或分手，安慰笑容，近況和寄望。因某君寂寞或快乐于某一天淡忘，类似呢啲，即系佢将其实就系嗰啲好琐碎嘅拼凑埋一齐，就系你嘅人生啦。而且到最后点啊？于某咩每日都如是啊？其实呢一样嘢，咁我觉得呢个好写到现代人嘅嗰种感觉啦。而且重要嘅就系、是，即系佢写里边佢唔会提到生命冇意义啊，喺度唉声叹气咁啊，完全冇。佢好冇好抽离，好冇感情咁去写咗呢件事出嚟，所以你睇落去先会似一个日程表，而唔系一个日记。但同時，你如果真係諗深一層，原來佢講嘅居然係事實嘅話咧，其實你嘅人生係好有一種好深沉嘅悲哀，我覺得。所以呢度就即係寫得非常之好，同埋就係咁點解你會咁嘅咧？係咪？點解現代人會咁？因為佢過住好急促嘅生活。嗱，裏邊你睇就唔覺嘅，但如果聽埋首歌，即係作為歌詞最緊要，佢唔係純粹一首長短不一啊，將散文拆開咁簡單，歌詞去填落首曲，咁。即係當然有時候我哋講歌詞就集中淨係講歌詞嘅內容個文筆嘅部分，但我覺得呢首同埋一陣可能跟住我哋講一首都做得好好嘅就係佢同個歌曲結合得好好。如果你試下聽下啲觀眾翻去聽聽下首歌咧，佢嗰種好電子音樂嗰陣時，雖然你而家聽可能覺得好老土，佢好機械式嘅唱法咧，好急促嘅嗰啲字眼全部都好密集嘅，咁你就會感受到嗰種生活嘅急促節奏，好似好豐富啊，正係。但係即係塞好多嘢落去嘛，好急促要講一段，即係好似我講嘢咁啊，好短時間要講好多嘢咁樣。但其實冇內容噶，空白一片嘅嗰種啊，同莊子一樣。 Roger 講起咧，就係即係某月某日嘅音樂同埋佢嗰個詞嘅內容係互相配合噶嘛。呢度我想補個 point 嘅，就係咧，即係頭先提到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是，喂點即係你聽廣東歌嘅時候咁重視詞咁樣，咁你唔好去睇文，你唔好去睇詩咁樣。咁我覺得係有啲唔同嘅，即係當文字合咗樂之後咧，我覺得係容易入啲嘅。即係你諗下譬如当我失恋咁啦，当咁你好少嗰啲啊，咁我搵首诗嚟睇下先，我搵本小说嚟睇下先，我搵个套哲学理论嚟开解下自己啫。我梗系去听林夕啦，即系梗系去 K 房跟住佢唱，跟住一齐喊咁啦。 朱文 系啊，咁呢个第一点 咧，冇一齐喊， 会唔会系 应该冇？ 会唔会系嗰啲人文化水平低啊？即系唔识字啊，所以唔睇诗咯，所以。 同埋另一点呢、這个都可以顺便讲嘅，就系、是、我觉得词有个特别嘅地方嘅，广东歌嘅词就系诗同埋譬如小说咁啦，或者哲学文，佢门槛系比较高嘅。 嗯， 即系我谂翻个中学嘅我咁样。咁點睇點樣直接睇哲學文啫？點樣直接睇佛學啫？我人來人往我就聽得明啊！咁你講中觀波嘢學我點入啊，大佬？咁所以我覺得啦，詞有個好重要嘅特性嘅就係、是，如果你話詩同埋散文呢啲係可以不避艱深，即係幾深都得啦。因為你預睇嗰班友係識字，跟住唔係唔止識字啦，係精通，跟住仲有好多時間慢慢鬥。咁詞唔同啊，詞有時係我好記得 Eason 喺有個訪問講嘅。佢話我唔記得佢攞獎定係訪問啦。佢話佢有次行過聽到有個貨車司機喺度唱《夕陽無限好》，佢覺得好開心咁樣。我覺得詞就係有呢種，即係如果詩或者散文係不避艱辛，咁詞就係不捨眾生咯。即係佢係咁師奶或者中學嘅我或者個貨車司機都有感情㗎嘛，都要抒發㗎嘛。咁你叫佢睇詩咩唔通？咁我覺得詞係有，即係當然你可以話係商業考慮啦，但係我覺得唔完全係嘅。即係如果填到林夕咁樣咧，我覺得唔純粹係商業考慮咯，而係佢真係 care 嗰班人咯，覺得我要為嗰班人抒發佢嘅感情咁咯。 所以我諗重就係講緊點解即係詞呢個媒介有咩咁特別啦？即係我補充少少啦，就係、是、我諗呢個就唔止淨係廣東詞嘅，即係我諗咧音好得意嘅就係、是。詞呢樣嘢，音樂呢樣嘢，其實可以喚起你情感啊！即係啱啱 Roger 就話，你試下翻去聽首歌，我就咁講俾你聽，都可能冇咁有 feel 啊！我哋會話，你聽埋首歌先捕捉到嗰一種可能現代人嘅嗰種抽離感啊， 生活嘅急速嘅節奏，真係有節奏。 而特別係例如我哋講情歌咧， 點解傷心要聽情歌啊，或者傷心唔好聽快歌嗰啲咧？就因為佢配合翻你個情感啊嘛。而即係所以，例如古代，例如儒家都會講音，即係我哋儒家唔係淨係講一啲道理啦，佢會講樂啦，會禮樂制度啦，會講詩啦。而呢啲東西其實有一個功能就係佢可以喚起你啲情感啊。咁、當然你唔好即係儒家就會叫你唔好聽啲 rap 啦，可能唔好聽 rock 啊嗰啲，要聽啲好嘅歌啊，唔好太激動。 柏拉圖會叫你唔好聽 minor。 係啊，禮義教中樂義教喎。就是即係有一個教育嘅作用嘅，有啲喚起情感嘅作用。而你就咁睇篇文冇㗎，即係我定義開心，你唔會開心㗎。但我聽完一首歌，我可能會開心。咁所以有時咧，某一啲道理，例如儒家嘅，可能要喚起你關懷他人嘅情感，可能你要聽歌先喚起到嘅。咁所以例如你聽情歌都係啊，你睇一篇可能關於愛情嘅文，或者定義咩叫愛情嘅道理咁樣，你係唔會有咩感受啊？但你反而聽一首歌你就有啦，咁我諗所以呢個係詞一個其中一個幾特別嘅特點啦。咁我諗可以再繼續講落去就係仲有啲乜嘢詞，即係啱啱我哋就講完一個關於現代人嘅生活啦，即係會唔會仲有啲咩都好捕捉到現代人，又或者我哋嘅愛情生活等等之類嘅。 跟住我想補充翻少少嘅，頭先阿仲仲啦同埋阿全都講過，就係我哋好多時候會聽歌抒情，即係抒情有一個咁嘅作用。咁但係其實接下來阿 Roger 大師兄都會講，就係有啲歌咧，其實佢唔係真係咁抒情，反而係會帶起你另外一啲嘅感情，去反思翻究竟愛情係啲咩回事。咁其實正正就係嚟緊會講嘅都係 Raiders 啦，寫講唱嘅傳說啦，就係我大概咁講咧 ，Roger 講詳細咁講就係、我哋好似有一個感覺，就係古代人嘅感情係遠遠比現代人係情深款款嘅， 天長地 久。係啦，所以我哋好多時候有啲人咧會埋怨啊，就係如果我哋失戀啊或者苦戀嘅時候咧，會睇翻以前啲係咁嘅，咁點解而家唔係咁咧？咁其實正正傳說呢首歌咧，就講緊呢一個咁樣嘅意思出嚟。 係啦，呢首又係我揀嘅啦，因為我年代咧好明顯係比較新嘅呢啲歌。咁咧，即系 Raiders， 而且你要記住喎，喺呢首歌叫傳說啦，雖然，但係佢都係用嗰種好電子嘅風格，節奏好急速嘅。咁好得意啊，因為你發覺呢首歌，你一聽就即刻搶耳嘅。最特別就係佢用好多點嘅，用咗紙猜忌啦，講霍小玉啊同李十郎之間啊，佢誤會佢啊要離棄糟糠之妻咁樣去做太尉府嘅女婿咁樣嘅，跟住佢話唔係啊我咁樣，咁啊於是強調咗天長地久啦。另外帝女花啦，即係講長平公主同埋驸馬周世顯咁樣啊，喺亂世之中啊，結果就係一齊死嘅咁樣，殉情咁樣，都係呢啲好可歌可泣啊！所謂我哋成日強調。咁但係咧，其實佢裏面寫咧，佢又唔係純粹抄啲字落去咁啊，算砌到好似好靚。佢係講緊好現代人嘅睇法，其實就係、是、一個現代人覺得喺我哋而家呢個世代、其實我哋唔係好重視感情，連愛情通常我哋覺得最轟烈噶啦、我哋都唔係好重視，我哋唔追求嗰啲天長地久，以前啲人就歌颂呢啲嘢，而家根本冇人理呢啲嘢，完全睇得好淡薄嘅。咁所以喺呢度咧，佢写得嚟好得意，就一段一段咧，佢可能即系一开头佢标咗出嚟咧，就话俗世嘅爱女谁可永相恋啦，已经讲，即系已经呢个系现实嘅情况吓。跟住如果你仲要追求嗰啲天长地久，唯有去边啊？睇翻啲传说咯，传奇咯，系咪？睇翻以前啲古人咯。咁所以佢里边好得意嘅就讲嗰啲点啦。先讲一句就系霍小玉点点点嗰啲啦，同你说。跟住佢就回一个现代人嘅睇法，佢哋变心咧，哇喺度系咁闹你负心郎。而家不過而家我哋都鬧佢可能嚇，不過仲係食花生嗰啲就唔係未必真係好認真對待。而家就話如果我變心，根本都冇人 care 呢啲喺呢個世界。以前就講嗰啲要生死與共，而家根本佢所以好得意，有啲寫得佢話，譬如其中一段講長平公主啊，覺得我哋就係暗中孤清清，長平難逃情，江山悲哉選，流離形從。就講長平公主逃難啦，就匿去個庵度啦。咁跟住就點知俾周世顯撞到佢喎？咁暗喻嗰段就好好睇啊！咁即係點難佢都要重逢，但係咧跟住佢即刻加句啊！即係你睇到作為一個例子你就明白，就係跟住佢加句現代人係點？我偶然與他見面，亦覺甚疲倦。即係唔好話我要千山萬水都要揾翻佢重遇，我間唔中見佢一日，就只係有得見嘅咯。我都唔係好想見，仲唔係成日見喎？見少少已經覺得哇好攰，頂唔順咁樣。呢就係現代人啦，嗰個對比啊，所以喺呢度。咁但係佢又好似好，佢好想要嘅係嗰種天長地久啦。所以佢話點啊？佢又提到梁祝嘅其中用少少就係梁祝係點啊？寧願化蝶就飛出苦痛，因為佢死啦，冇辦法一齊咁樣。佢哋離開個現實係為咗追求可以一齊，但係佢係點咧？我也要化蝶袋入傳說咯，因為我現實裏面根本呢啲愛情就唔存在。我唯一可以揾到嘅就係調翻轉進入一個幻想嘅世界、傳說嘅世界咯。咁所以嗰個古今嘅對比係做得好完美，即係。 有好多詞都會成日用典啊，嘗試抄底啲。我覺得，但係喺呢一首可以做到咁完美地結合，又真係帶得到個信息，而唔係純粹喺度賣弄一啲、嗯、即係咁你啲字好靚，原來只係你相緊寫字好靚冇意思，我覺得係。 而且佢一寫到古代咧，佢就即刻用啲好文雅、類近文言嘅字句；寫到現代就用翻 好簡單嘅白話，係 啦。跟住呢個形式同埋內容嘅配合，我覺得好正、嗯，就唔似即係。我唔開名啦，即係總之有啲詞，有啲詞佢堆砌好多中國嘅典型嘅事物咁樣啦，即係成首都係咁樣，你睇落去就哦好有中國風，但其實冇靈魂噶嘛，嗯、即係你串唔起嗰啲事物嘅，佢純粹就係擺好多、嗯、擺啲千枝家私啊，擺啲即係乜都擺啲咁樣就好有中國風，嗯、但係就同呢首唔同咯，呢首係好有 point 地用嗰啲中國古典意象。 甚至我諗同埋呢好得意就係佢帶到嗰個古今對比，即係呢啲點一嚟本身自己有一個古仔喺度，二嚟佢呢個古仔係愛嚟幫我哋對照現代人嘅愛情觀，嗯、而佢唔係話淨係呢一種好，佢係兩種喺度對比，咁原來有一個好得意嘅差異喺度啦。咁我哋下一節返嚟呢，我哋繼續講下林夕其他嘅詞。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啦。咁其實啱啱我哋頭兩節咧就講咗一啲現代人嘅一啲特徵啊。而好多時咧，我哋就係現代人啦。但我哋好多時就係我哋活喺呢場現代嘅夢入面，但我哋唔知自己做緊咩嘅，唔知自己發生緊咩事。而好得意就係林夕用佢嘅歌帶到俾我哋睇，咦，原來現代人係咁黑板嘅，現代人嘅愛情觀係咁嘅。 咦，與其就咁寫黑板呢樣字，睇完首歌個感受仲深啲啦。 同埋好得意個位就係、是、佢咧，甚至啱啱即係黎 Roger 講咗一點，好，我覺得好精彩就係佢唔使同你講我嘅生活好悶好成啊，佢一個悶字都冇啦，可能，嗯、但佢就可以帶到嗰種悶俾你睇、嗯，即係通常高手就係咁樣啦。咁、嗯、我哋即係嗱，我哋依家就講咗現代人嘅生活係點啦，而已經其實已經滲透到就係現代人嘅生活，當然其中一份好重要嘅就係愛情啦。咁、嗯嗯、然後林夕當然寫愛情就好出名啦，亦都寫得非常之好啦。會唔會即係亦都可以講下愛情去講嘅詞？有冇啲邊幾首可以分享一下有咩咁精彩呢？ 我可以補充一下啦，或者講一講啦。因為林夕其實佢自己有俾人問過嘅，就係話你嘅愛情觀係點呢？會唔會喺啲詞嗰度透顯到出嚟？咁佢答過嘅，就係話佢覺得嗰陣時佢答啦，有三首歌咧，佢覺得係顯示咗佢愛情觀嘅。咁啊，第一首叫《無需要太多》啦，張國榮啦；第二首就係《第四十夜》啦，梅艷芳妹姐嘅歌啦；第三就係、是、亦都係妹姐嘅《似是故人來》。咁我講一講《似是故人來》先，因為呢首歌其實係有一啲佛理入面，我會覺得。而林夕佢自己亦都講嘅就係佢自己好似係睇落係有一啲悲觀，但係其實唔全然悲觀嘅。咁你會問啦，咁唔全然悲觀嗰個位喺邊咧？我哋睇一睇呢首歌先。咁呢首歌其實非常之動聽啦，佢其實係有一啲古文嘅味道啦。但係有幾句我覺得係特別可以睇一睇嘅。首先就係、是、但凡未得到，但凡事過去，總是最登對。意思就係我哋好似得唔到嘅，或者失去咗嘅，先至係最靚嘅、嗯。就好似即係龚自珍講過啦。人難再得此為佳咁樣，好似係咁樣。咁但係重點咧，更加喺後邊副歌嘅部分就有幾句就係、是、歡喜傷悲，老病生死，說不上傳奇。但係恨台上卿卿，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其實如果大家有接觸過佛學，你會有一啲共鳴感或者一啲好熟悉嘅感覺。歡喜傷悲，老病生死，其實即係生老病死啦。甚至乎係所謂佛學嘅八苦啦，我哋會講就係、是、生老病死啦、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唔運成。其實就係講緊人生係有呢啲咁樣嘅苦嘅，有呢啲咁嘅苦難，就係生老病死啊、求不得，就係我想要嘅嘢就得唔到，愛別離我鍾意嘅嘢，但係就逼不得已去別離。呢啲但係唔係傳奇嚟嘅，人人都會面對，甚至每個時代幾咁轟動嘅。愛情故事都係咁樣噶啦、嗯，但係我恨台上輕輕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即係話人生好似個台咁樣，不停或者呢個世界好似個台咁樣，不停有唔同嘅人喺上落落，都係重複住呢啲嘅故事。但係其實係咪真係有一啲好似我哋所講就係屬於我嘅故事咧？係咪真係咁值得去執著咧？似乎又唔係喎。去到後尾佢會講啦，十年後雙雙，萬年後對對，只恨我看不到。 我恨嘅或者我覺得可惜嘅，淨係我睇唔到，但我知道呢啲故事會不停咁樣去重複嘅。咁呢首歌其實好動聽啦，頭先講過，亦都係非常之打動到我嘅。即係我覺得佢係用咗一啲好優雅嘅字同埋歌曲去表達到，似乎佢悲中有一啲頓悟啊，或者啲得著。 我想補充兩點嘅就係、是，即係呢首歌我有兩個位特別中意嘅。即係第一就係嗰個佢用台上台下嗰個咧，即係台上就做戲啦，係咪？台下就觀眾，即係觀眾同埋嗰個演員其實係好密切嘅。你冇觀眾咁，你做戲俾邊個睇咧？係咪？你作為觀眾，當然有人做戲俾你先得啦。而且佢哋喺同一個空間好多時係咪？即係如果講舞台劇，咁佢喺台上面，但係咧佢哋係最近嘅距離，但係亦都係最遙遠嘅。佢永遠都唔會交疊嘅。即係當然呢啲好現代嘅戲劇另計啦，佢落嚟捉埋你上去做嗰啲，我哋唔係講嗰啲嘅咁樣，就係講啲劇係另一個世界。里面好多互动，好多人，但系最悲哀就系点咧？即系我如果完全唔识你，咁我哋冇任何牵挂啦，系咪？我识咗你可以永远一齐，大家同台做戏 ，OK， 有对手戏有互动，一齐睇戏都冇问题。最惨就系我中意嘅人，原来系台上演戏嘅人，而我永远都只系台下观看。我会想成为台上嘅演员，但系唔得，佢亦都唔会落嚟陪你一齐去睇呢台戏。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出现到好多，一阵讲人来人往嗰个月台，我觉得都有类似呢个意味。第二就係佢好強調講愛情嘅，尤其是咁。但係當然，我覺得可以甚至再擴大到講其他嘢啦。但愛情好特別嘅就係佢總係講嗰種，除咗話即係好似好接近，但係得唔到或者終會失去。佢好多時會強調過去嘅好美好，但係而家已經冇，或者強調將來嘅好好，萬年後對對都唔關我事。同我而家睇，我而家就好似係冇嘢，跟住甚至可能一陣我哋睇《夕陽無限》，甚至係你就算而家有啊，嗱一係你就而家冇，淨係過去嘅好，咁你越懷念而家越悲哀。一系就將來先有，但佢永遠都唔會嚟嘅咁樣嚇，咁你又好悲哀。咁你而家有好未啊？有啦，但係佢好快會冇喎，係咪？只是近黃昏喎。嗱，呢啲好佛啦，呢啲咁嘅講法係，所以我覺得呢兩佢都出現喺好多唔同歌裏面嘅。 好得意啊！即係我覺得特別係好多時咧講廣東歌，跟住然後好多時聽親，特別係可能林夕寫好中意寫一樣嘢啊，就係得唔到啦，跟住然後或者擦身而過啦。然後或者懷念當初啦，而好多時即係我啱啱大家討論嗰陣時，慢慢 shift 咗去開始講咗啲佛理出嚟，就是、正正就因為我哋人有好多呢啲嘢放唔低，所以我哋先要用一啲佛理去面對佢啦。而即係林夕自己都有講過啦，就係、是、即係點解佢會寫一啲關於佛嘅歌，就是、因為佢自己嚟失戀啦，而所以佢自己開始可能佢都想解脫。所以即係既寫歌又寫自己，咁所以我諗幾得意嘅就係啱啱即係嚟十年後雙雙，萬年後對對，就係、是、其實世間就係咁噶啦，情來情往，人來人往，咁但係只恨當初我哋睇唔到，但我哋就會當局者迷，好恨點解我唔係台上嗰人咧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我哋陣間就講人來人往，可能都有啲類似嘅感覺，會唔會都可以又分享一下嗰個佛理啊，或者入面嗰個講愛情嘅得意位咧？ 人來人往，咁就落人來人往啦。人來人往，我覺得好正嘅，就係咧，其實我覺得佢係寫緊佛理，但係佢不著痕跡嘅，即係佢冇直接用個佛字，甚至都冇用佛學概念。但我覺得佢已經好能夠具體地將個佛理寫出嚟。咁首先要講下個故事先啦，即係等大家進入，就係個故事就講述呢、這個即係歌詞入面嗰個我啦，就係、是、同咗你一齊啦，而你點解同我一齊呢？係因為啱啱你失咗戀啦，跟住可能要揾水泡咁樣啦，跟住就揾著我咁樣。咁呢應該係咁解㗎嘛，係咪你哋冇異議㗎嘛。 一陣先異議 係一陣先異議咁呢跟住我就同你一齊咗啦，又或者 Roger 可能會有啲唔同嘅解讀，陣間再講。咁然之後好簡單咁講，就係、是、之後又分開咗啦，因為其實你揾水泡咋嘛，你唔係真係鍾意我㗎嘛。咁我覺得得意個位係呢，佢喺歌詞入面多次強調譬如雙手啦，譬如捉唔住你嘅雙手嘅、愛呢唔係為咗永不失去嘅、我覺得佢背後想講嘅係咁嘅，就係、是、呢好多時候我哋將愛情睇成一啲永恆不變嘅嘢、尤其是係一啲古老啲嘅愛情觀，譬如傳說嘅愛情觀、可能就係咁啦，即係照計我愛你，你愛我係一生一世㗎嘛，唔變㗎啦嘛，而且我拖咗你隻手，咁就拖咗㗎啦，一路都拖住啦，拖到老㗎啦，應該係咁㗎嘛。但人來人往就話俾你聽，唔係，其實愛情不過係一個人來人往嘅過程。你今日同我一齊係因為某啲姻緣㗎嘛，例如喺呢首歌入面嗰啲姻緣係咩啊？就係、是、你啱啱同男朋友分咗手，你咁啱情感低落，需要人安慰啦、但係到嗰啲緣散啊， 到你發現，咦，原來同你拍拖都冇乜咁特別，冇乜咁高興，你就走㗎啦。咁所以愛情其實唔係之前所講到咁永恆不變，咁有實體性嘅。咁呢個其實就係呼應緊佛學嘅某啲觀點。我哋唔好將世界睇成有啲恆常不變嘅物件，而應該將佢睇成不斷流變嘅事件。 我呢度可以補充少少啦，即係我覺得佢有兩句，我覺得好精彩嘅。擁不擁有也會記住誰，快不快樂留在身體裡。即係我哋好多時咧，愛情係想擁有一啲嘢，我想擁有一段愛情，我可以執實佢，拎住佢，而佢係唔會變嘅。即係我諗就係呼應翻啱仲仲講嘅嘢，即係我哋好希望我可以同呢個人一生一世，我可以永遠咁中意佢，永遠咁中意我。我哋想擁有呢啲嘢啊嘛。但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好多時講愛情，我哋個重點唔係擁唔擁有，係我哋其實經歷咗啲咩。我哋唔係要揾到一件製成品，然後擁有咗佢。我哋其實係經歷過已經夠啦。咁所以就係擁不擁有唔緊要，我哋都會記住誰。但係起碼快不快樂就留在身體裏。咁如果愛若能夠永不失去，咁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尋伴侶？即係其實愛冇可能永遠都唔失去嘅，因為愛你冇得擁有呢段愛情嘅，因為愛情或者同所有世間所有嘅事物一樣不斷流動㗎啦。你想擁有一樣嘢，就係嗰樣嘢會唔變，你先擁有到啦，你先拎起佢。呢一秒係呢一樣嘢，下一秒又係呢樣嘢。但如果愛情好似同其他事物一樣，好似即係我哋陣間會講多啲，好似佛家所講咁，其實可能我哋用一個比喻，就好似一條河咁樣。你冇可能拎到條河㗎嘛，因為你呢一秒拎到嗰條河，下一秒已經流走咗啦。 咁所以拎唔到啦， 或者每一秒係啊，你唔可能拎到條河，你 攞啲水啫， 你抽起啲水就會流走啦。咁所以其實你冇可能 可以墮入愛河 啦。所以你冇可能擁有到一啲嘢。我諗佢嗰個得意嘅位係， 我想補充翻嗰個我唔同意嗰個，首先仲有講法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喺呢首歌裏邊嗰兩個男女主角係冇相戀嘅，所以佢第二段嗰個講剛失戀就係、是、其實佢同舊個男朋友散咗啦。咁佢哋有一刻好接近嘅，甚至拖埋手一齊去旅行咁樣。但系到后来佢话阿刚相恋的你也知我们原来未够啦，其实嗰个意思系佢冇拍拖，不过咧佢开始再识咗第二个人啦，啊发觉嗰个先系佢同佢拍拖做男女朋友啦，佢呢个人一路即系好暧昧嘅阶段，即系我觉得咁样解会好啲啊，因为咁永远佢哋都系好似一个好接近到就嚟掂到，但系都唔成为恋人嘅阶段。 你呢个讲法再可悲啲， 可悲啲好啲，高啲系啦，冇错，因为佢亦都呼应翻佢嗰个副歌里边讲嗰个月台啊。即系我哋有个感激，喺车站里上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流泪。月台系一个大家即系喺个车站，你谂下，尤其是以前嗰啲即系啲画面啦，一人企一边月台，唔系中间大埔墟嗰啲啊，两边嘅，隔两架车系唔同方向嘅。大家喺对面月台，其实嗰刻大家等嘅车系去唔同方向嘅。佢哋即系咁啱喺嗰一刻未嚟啊嘛架车，既然车未到，我就唔上车。月台相遇。都開心啊，係咪？我都感激呢一刻有快樂，但其實我哋冇一齊喎，因為我哋隔住嗰個路軌，係咪？大家跟住上嘅都係車，所以人來人往正正係兩個人身邊都人來人往，但佢哋永遠都唔會一齊，就好似台上台下嘅我哋，側邊有好多人，但係我哋永遠唔係一齊，咁樣咯。 同埋我諗即係嗰個月台，其實我覺得有啲似講緊人生啊，即係人生咪一個大嘅月台咯，就係人來人往噶啦。而重要嘅唔係你擁有過邊個人，係同佢經歷過啲乜嘢，所以快不快樂先係最重要嘅。經歷過嘅嗰一切，咁所以我覺得 長髮留喺手就得啦，最尾係咪開頭嗰啲？ 但係係未留在我手，我也開心飲過酒。咁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好多時，即係我諗呢啲真係我哋人生會有嘅經歷啊！即係大家會好有共鳴，又聽到會覺得哇，係咪寫緊我啊？咁樣即係中意病發作嗰陣時就會咁啊！但係如果 唔係寫緊 Alex， 係啦，冇出過聲 Alex， 冇出過聲， 冇出過聲啊！ 佢喺回憶緊， 黑 啊！但係最得意嘅時候就係可能滲咗少少佛理，然後話俾我哋知，我哋可以點樣回應我哋面對緊呢啲煩惱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應該就真係會講林夕最有佛理嘅歌噶啦。夕陽咧就係無限好嘅，不過咧就卻是近黃昏。我哋咧呢個節目就好快到我哋嘅黃昏啦，就嚟完啦。咁我哋就所以要講下呢個夕陽無限好啦，同大家即係啱啱都提過下啦。其實就係講我哋呢一節就真係要講下一啲比較明顯地有啲佛理嘅歌啦。咁而即係其中一首咁大家會提到，而且耳熟能詳嘅。就係、是《夕陽無限好》呢一首歌，咁亦都我哋今集個名字就係食咗呢個字啦，食夜無限 好啦。咁有咩咁佛咧？即係我哋大家都知夕陽無限好呢句就原本出自一啲詩啦。 係李商隱。 係李商隱啦。咁但係夕陽無限好又有咩咁佛學咧？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頭先你提到話我哋呢一節夕陽無限好，其實壓力好大喎，即係最好嘅一節嚟。咁所以一定要講好啲啦。頭先提過。此事故人來啦，跟住然之後去到人來人往，夕陽無限好。咁此事故人來，大家都知道係梅艷芳妹姐嘅歌啦。咁夕陽無限第一句，其實我諗大家都應該唔難察覺到，就係講緊梅艷芳，就係、是、多經典的歌後一剎眼而走。呢首歌點解我哋會覺得係咁有共鳴呢？除咗係因為譬如話嗰陣時啱啱係05年嘅作品啦，頭先睇過。03年我哋痛失咗好多嘅天王巨星啦，香港亦都係經歷過譬如話沙士咁樣啦，好多嘢都失去咗，似乎好多美麗嘅東西，好多甚至我哋覺得超正無限咁正嘅，始終都會有失落嘅時候。咁啊喺副歌度我哋會睇到嘅就係、是、夕陽無限好，天色已黃昏。咁但係重要嘅我覺得係以下幾句嘅就係、是、本想去憑愛去換最燦爛一生，但係想不到長吻帶來更永恆傷感。意思就係咩呢？我哋有一啲人，即係其實我唔好鍾意嘅，有一啲人成日都會哎活在當下，正能量，你好嘅嘢就要即刻好好把握佢。但係林夕喺呢首歌度話俾我哋聽咩，就係、是、如果我哋用長吻去把握嘅話，係帶來更永恆傷感。更永恆傷感我最初睇嘅時候唔係好明嘅，我覺得好似有啲語法錯誤係嘛，大家都覺得永恆就永恆啦，點樣更永恆？其實似乎就係對比緊夕陽無限好個無限好，無限好你會覺得係超級無敵絕倫究極 X 咁勁嘅好啦，但係佢會話俾你聽，如果你長吻嘅話，就會帶嚟比呢個無限好更加負面嘅傷感。好啦，咁點好呢？然之後再重複啦，夕陽無限好，卻是近黃昏。高峰嘅快感，高峰的快感，剎那失陷。風花雪月不肯等人，但係個重點就係要獻便獻吻。你怎聽落好似有少少衝突嘅地方，就係、是、你一方面叫我哋唔好長吻一啲美好嘅東西，唔好咁執寫啲美好的東西，但係你又叫我哋獻吻，咁即係咩意思呢？咁令我諗起其實係有一啲又係啲佛家啦，咁啊六祖慧能其實有一啲講法嘅，就係佛家其中一個要點就係要我哋所謂無念，無念咁，但係啲咩嚟呢？六祖慧能有啲反省，有啲文獻寫就係、是、有啲人會認為無念就係乜嘢都唔諗啦，即係坐喺度咁樣打坐或者點樣。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咁你同嚿石頭有咩分別？即係你其實如果咁講嘅話，即係佛家 最高境界就係死物， 變成一嚿石頭或者自殺啦。咁你不如 冇感覺。 唔係咁樣嘅，佢話其實你作為一個人，或者你有一啲心有一念嘅話咧，你少不免都會係有一啲念頭嘅。但係無念者於念而無念，即係你有一啲念頭唔緊要嘅，但係你唔好黐實佢，唔好長吻佢。要獻便獻吻，即係輕輕一吻，即係好似我哋睇一啲接吻語咁樣咧。即係雖然佢哋其實真係打交啦，唔係真係唔係真係成日，但係輕錫一錫就算 鬥爭。 因為其實你唔去應該話你強行追求唔執著，反而係一種執著嚟嘅。你強行執著就係一種執著啦。你強行唔去執著，其實亦都係一種執著嚟。因為我就要不停地令自己忘記，其實你就係忘記唔到。你先會咁樣做啦，或者你就停留呢個狀態，所以其實你就係於念而無念，輕輕咁一吻，咁就過咗去， 即 係 唔好唔好打茄輪，就正蜻蜓點水，咁就最好。 係嘅， 因為我諗嗰個意思其實就話我哋長吻一啲美好嘅東西，我哋想不斷咁樣可以同佢接觸啦、停留啦，但係跟住最尾我哋唔好咁樣做，因為咁樣好執著。而我哋最終可能，但係都可以要獻便獻吻，就係、是、我哋蜻蜓點水，錫一錫。但係於念而無念咁樣，我哋唔好咁執著，我哋依然錫嘅。咁我諗，即係我諗呢個幾講到嗰種佛家好多時，因為啱啱我諗 Alex 個 point 就係話，佛家唔係叫你離開呢個世間，無念乜念都冇，好似石頭咁就最好咯，都唔係啊，反而係我哋係喺個世間度，只不過我哋諗下點樣可以回應到呢個世間，面對到呢一個世間。即係我諗係呢一首歌想帶，即係其中一個可以嘅解讀啦。 同埋嗰個，我覺得補一兩句就係嗰個夕陽無限好，因為去到即係本來相應都有呢個意思咧，就係個夕陽最靚，因為太陽其實日頭好無聊啊嘛，一個圓嘅波咁樣啊，唔係黃色啊，就橙色咁樣，或者白色。咁但係去到黃昏，其實佢最多變化啦，佢最靚咧，你最睇到變化就係每一秒都有啲唔同嘅。如果你試過睇日落， 咁日出咧就好，即係亦都類似嘅。但係日出之後帶嚟嘅希望啊嘛，嗰一日嚟。但係咧黃昏嘅太陽一方面佢本身好靚，第二佢嘅陽光係照到成個世界都好靚，所有嘢都去到最靚嘅一刻，其實就係最接近黑暗啊。以前冇燈啊，一落曬之後咧，所有嘢都消失，嗰個對比好大。即係話喺人世間你有幾多嗱，你揾唔到美好嘅固然好傷感啦，但係俾你有美好嘅，你自然就想保留佢啦。但是最靓嘅嘢就是、通常你能够明白佢最靓，其实佢就已经去到突然间下一刻就会随时消失。你越系要捉住佢，所以喺睇到咁靓嘅嘢，当然有高峰般的快感，去到最顶峰其实就系最接近黑暗嗰刻。但系喺转眼之间，如果你要执着佢啊，你如果睇完就算就冇嘢，欣赏完咪走咯落山。但系如果你想永远留住呢一刻，其实你留唔到嘛。所以佢会带嚟嘅，虽然而家嘅好系无限咁好，喺任何方面无限。咁好，但係你一冇咗之後，會帶嚟嘅嗰個傷感 都 cut 化唔到個快感，係會永恆，比呢個好更永恆 就對翻個無限。 係啊，對翻個無限。 嗯，我諗即係呢首歌幾講到我哋可能有時點樣面對一啲美好嘅東西啦。咁、我諗一個有另一首，我覺得可能可以話更高境界啦，就係、是、甚至我哋不來也不去。 個歌名都擺到明係有佛理嘅。 係啊，好明顯有佛理，因為即係我哋講少少，即係大家都會知，即係中觀學派嘅龍樹啊，喺佛家入面。咁即係其中有一句説話就係、是、所謂八不中道入面就有不來也不去或者不來也不出咁樣嘅字，即係好明顯係用咗呢個典嘅。即係我哋睇到林夕嘅歌，咁 我補充翻少少，未必係最高境界，因為高境界有好多唔同意思，但係最深刻啦，或者描述佛理上邊，因為高境界你好難講嘅，因為你又要睇埋編曲啊、各樣咁樣。 O、okay, K， 即係唔係 最深刻啦？ 講佛理方面啦。 係 啦，咁我諗即係我哋可以講下呢首歌啦。我諗即係咧幾得意嘅呢首歌，其實就係真係講我哋點樣面對愛情。面對失戀，而即係一開始佢就講緊楊凡是人潮沒有你。一開始原本我唔識你嘅，我哋去某一個目的地，我唔識你。咁喺過程中認識咗，但係最終咧就浪淘盡了你啦，回程時就我哋分手啦。咁咧，然後原本我就好唔開心嘅，跟住留下我在糞土當中咁樣。咁掌心仲因此多出一根刺添咁樣。咁但係咧，佢就之後咧。就是讲不来也不去，我哋点样可以做到不来也不去呢？然后面对到呢一切呢？咁我哋唔讲晒成首歌，但我哋讲一啲佢入面呢，其中副歌嗰度我觉得好靓嘅写得，就是如烟因给你递过火，如火却也没用掉我，回望最初当丧失时得着可不可，可痛若离歌，乐如儿歌，像你没来过没去过。我解两句，然后我交俾仲仲解呀。咁呢就係、是如煙因給你遞過火，其實有人咁樣解個煙字呢，其實應該寫成係火字做個因字。咁呢就係所以呢其實係暗指因果，煙火暗指因果，就係、是、我遞個火俾你先會有煙嘅。所以呢度一方面係講因果，但係呢同時因果又係講緊煙火，得意個位就係佢係與大相關。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哋人世間嘅所有因果呢就好似煙火咁，煙火個形象係點呀，就係、是、虛浮不定嘅。好虛無嘅，好虛無飄渺。而咧，正正就是我哋人世間就係可能因為好多唔同嘅因緣和合，而所以我哋相遇相識。但系咧，呢一切都係變動不還，即係變動嘅恆變嘅，係咁流變嘅，就好似啲因果循環咁樣咯。有呢個因就會出現呢個果咯，就好似煙火咁樣咯。咁而正正佢就想話俾我哋知，其實我哋人生或者愛情其實就係一回咁樣嘅事啊嘛。咁之後就俾仲仲講下點解回望最初又可以當喪失係得著咧咁樣。 其實我嚟主要就係想解呢首歌嘅，因為咧即係哇，我呢首歌係09年出嘅應該，跟住嗰時我中六啦，咁梗係聽唔明啦，純粹覺得好有 feel 啦。咁咧去到我記得我 year two 啊，上中國哲學史二。聽我個老師講中觀波嘢學，我就覺得我開始明呢首歌啦。但係嗰時應該都明到六成左右啦。咁為咗準備呢個節目咧，咁一定要解通曬佢噶嘛。咁我前幾日終於諗到一個解讀係可以解得通每一句。咁我喺度講少少啦，就係咧，我覺得要理解咩叫可痛嘅離歌，樂如兒歌咧，就要講曾肇嘅《物不千輪》。嗱，一般我哋對佛學嘅理解咧，通常會咁樣講啦，就係、是、一切事物。都喺變動當中咁樣，咁但係曾肇好得意，曾肇會覺得咧，你呢個講法唔係究竟嘅講法，唔係將佛教嘅義理發揮到最盡嘅講法。點解咧？因為如果我哋話事物變動不斷變動噶嘛，咁譬如我而家遞起一杯咁樣，頭先只杯喺度嘅，而家我遞起咗，咁呢個講法咧，曾肇會覺得你仍然假設咗有一個實體啊，就有隻杯啊嘛，隻杯 性質改變啫嘛。頭先個性質係喺度嘅，而家個性質上咗嚟。 嗯， 曾少癲嘅位係咧，佢覺得冇啲咁嘅嘢，根本連個實體都要拆埋佢，根本就冇啲嘢由過去嚟到今日。佢曾少會覺得咧，我哋應該用相片式嘅世界觀嚟睇呢個世界嘅。咩意思咧？咩叫相片式嘅觀點咧？就係咧，其實呢一刻係一張相，插影低咗啦，定住嘅。下一刻係咁樣啦，另一張相，相同相之間咧冇關係嘅，其實冇一個貫穿呢兩張相之間嘅實體，每一刻都係獨立嘅。 即係佢唔係一條影片嚟嘅， 係啦，佢唔係一張影片嚟嘅，係啦。而由呢個角度咧，就解得通曾少都有講不來也不去啦。佢講嘅係色物不自禁，故若不來啦，即係。頭先過往嗰個杯咧，其實冇嚟到今日嘅，所以係不來。但係佢同時冇離開過過去嘛。你就住過去嗰一張相嚟講咧，隻杯係喺度。咁用呢個咧，我覺得先解得通咩叫痛若離歌，樂月兒歌。如果你用嗰種影片式嘅觀點去睇世界，覺得係有啲實體喺度變化嘅性質不停改變，咁你就會痛啦。因為之前愛我嗰個你咧，喺過往係喺度嘅，但係佢冇嚟到今日。但系嗰个爱你嘅我咧，就由过去嚟到今日，咁于是你对比金色，你就会觉得痛苦啦。但系如果你用头先嗰种相片式嘅世界观去睇咧，其实冇，其实过去嘅我同埋过去嘅你都冇嚟到今日， 都喺过去， 系都留咗喺过去， 好似儿歌咁， 系啦，所以可以落儿歌啦。每儿歌就系讲紧儿童式嘅世界观啦。就是佢唔會苦金追色噶嘛，唔會見到過而家好靚嘅事物，跟住又諗翻起過去啊，過去又點咧？跟住對比而家，唔會係咁。細路仔就係好開心咁樣享受而家呢一刻啫嘛，食糖啦咁樣，咁就好開心。 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到呢一啲佛理，我哋不來亦都不去。Thank you.